在大众中，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二百佛言：稀有世尊，如来善父念诸菩萨，善父祝诸菩萨，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须菩提，如语所说。如来善父念诸菩萨，善父祝诸菩萨，与今谛听，当为语说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，为圆世尊愿拗欲闻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第二份，即系三十二份经文中嘅第二份。嗱，咁啊呢一段经文咧，其中就分为五节，即系有五段。从长老须菩提，至到合掌恭敬二百佛言，就系、是、叙述啦。须菩提尊者恭敬请法嘅仪式。即是我们请佛开示啊，一种呢礼貌很需要做的，就是要顶礼，要合掌。所以叙述呢是须菩提尊者啊恭敬请法那阵时的形式。第二段就是从稀有世尊，如来善父念诸菩萨，善父祝诸菩萨，就是赞叹佛的大慈恩心，对于我们后世的众生啊，都是善护念，以共呢是善护足，利益于当时法会大众啊，亦都利益于我们这个末世的众生。那么第三段，从世尊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至到云何降伏其心呢，就是请示护念和护足的方便。第四段从佛言善哉善哉，至到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，就是印可戒听许说。第五为如世尊愿拗欲闻，就是成就呢是圣旨，而一心一意啊听佛的开示。那么我们第一段经文，这个上文的第一份啊，就是他的序份啊，那么就是序说佛啊，与一切众生啊都共有此个金刚波耶的本体。咁啊，呢个金刚波耶嘅本体啊，同埋即时啊实相啊，又即时我哋众生本具呢个理性。嗱，咁啊，但系呢个理性咧，我哋点样可以达到啊？以共正悟咧，我哋就唔需要啊去外边去求，就在我哋寻常日用之中，所谓穿衣食饭行来进止之中啊，就可以体悟我哋自己呢个波耶本体啦。所以我哋迷嘅时候啊，所谓头头都错过。如果我哋当下悟得咧，所谓发发的全章啊，迷之已悟，只不过系一念之间而已。咁啊迷，咁就非失即失啦。我哋一念悟咧，咁啊非得都似得啦，所以得之与失，迷之与悟，只系我哋一念之间，就在我哋寻常日常嘅生活之中啊，我哋迷，咁就错过啦。我哋悟咧，就系、是、当下领得啊。嗱，咁啊由此以去，至到下面呢个经文啊，所谓第三十二份咁滞啦，为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 而路易而变的英作而涉官的位置，就是正正式式是叙述一经的主要的理论，就名为他的正宗分，就是正一要说明一经所重要的道理。咁啊，亦都系当机须菩提尊者啊，从佛呢所谓穿衣食饭行来众之中，佢所体会嘅就系佛法无多止啊，就系在我哋寻常日用之中呢能够会得。现在为着普利呢个后世嘅众生啊，就难免迎于呢个现时。所以请佛呢就详细开示，所以先至有呢一大段个经文啦，系叙述呢个一经最重要嘅道理。我话时，时呢就系正当佛啦，所谓入舍为大乘黑寂，咁啊黑到啦，又翻祈愿精舍，咁啊食饭，食完饭啦，咁啊洗杯。如共呢是打坐，正在那个时候啊，咁有一位尊者呢叫做须菩提。那咁须菩提之上加多长老两个字啊，就有两种的解释的，一种呢所谓生年长老啊，就是话佢个年岁呢是高，而佢呢这个岁数亦都呢是好大。咁就叫做生年长老，嗱第二叫做法性长老啊，就系佢依佛法修行而断烦恼，正得自己呢个本性，在大众之中咧，人人都尊敬佢啊，系一位出世嘅大阿罗汉，咁就名为叫做法性长老。咁啊，遇着当机须菩提尊者啊，佢唔单是年高立久，亦都是断烦恼正出世正果的圣人，他两种意义都具足，所以名为他的长老。须菩提就是他自己的名字，中国话他叫空生。为什么他的名字这么奇怪，叫做空生呢？他本人就是舍卫国扣留长者的仔，咁佢初初出世的时候啊，冇奇怪喎。佢家中本来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家，唔单话金银珠宝咧数唔出咁多啊，就算摆喺佢屋企布置噶，种种嘅宝物呢亦都摆满得好多噶。咁啊，当佢出世的时候，家中所有嘅宝藏啊，忽然间咧，好似空晒啊，冇晒咁样，所以佢哋话个空生啊，家中个财富都空晒，佢然后先至出世，所以叫做空生啦。咁啊，佢个父亲啊，扣留长者见到咁嘅情形，佢就好惊啊，因为呢个仔一出世，家中个财富都睇唔到，就冇晒咁啊，佢心中大惊之余。他就请一个相师，即是看相师一类，那也都是印度一种风俗的，差不多每一个小孩出世，他的父母都请一个算命先生跟他的仔女算下命，看一个好不好命的。那么现在须菩提尊者出世，既然全家的宝藏都见不到空晒了，他的父亲在这个大惊之余，咁啊，更加咧要请一个算命师傅翻嚟啊，同佢问下卜，系占下卦，睇下佢呢个仔啊，系唔系一个大吉之人呢？点啊知？呢个占算命嗰个人啊，佢一占，佢话你呢个仔咧非常之好啊，佢话善言而且大吉添，咁啊，所以亦都叫佢做善吉。咁啊，过咗七日之后，佢家中原来嗰啲宝藏啊，突然间咧又出现啦，唔单话睇得到， 亦都可以自证拎得上头啦。咁啊，因此咧，佢个父亲又安佢一个名啊，佢就善言，即系善于咧，系言翻佢呢个家中嘅宝藏。因为含多疑啊，亦名佢就凶生，亦名佢就善吉啦，亦名佢就善言，包含多种嘅意思之故，所以仍然保存呢个梵音。佢叫做衰菩提，咁啊唔再翻译。在呢个十大弟子之中，嗱，此一位尊者咧，就系、是、解空第一啦，就系、是、了解波若真空嘅道理，佢咧系云最第一。咁啊，在呢个《西域记》里边讲，咁啊，衰菩提尊者系古佛再来，佢本来就响东方成佛啦。叫做青龙陀佛，咁样现在与我哋娑婆世界嘅众生系有缘，所以当释迦牟尼佛出世修行成道之后啊，正要说法教化众生之时，咁啊，此一位尊者啦，就系、是、为着阿扶持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，所以嘅事业呢个阿罗汉嘅位置啊。咁啊，幫助教主釋迦牟尼佛咧，係弘揚佛法，化度眾生。咁啊，佢在佛門中，既然係解空第一啦，但係此空咧，唔係斷滅空喎，所以話空而不空啊，仍然要發菩提心，上求下化，然後先至係真空，然後先至説為啊。是第一義空。那佛的座下有很多弟子，那其他的弟子呢就不只得衰菩提尊者那样领悟这个波若真空的妙理，领悟得那么深，所以在这个波若会上啊，就以衰菩提尊者呢就为当机了，那代表大众呢也都请问法那个以前衰菩提啊，在大众中，咁啊就准备咧系请佛啊嚟到开示。嗱，咁啊衰菩提尊者在呢个大众中嚟到请佛开示咧，就有四种嘅意思嘅，即系等于话佢点解响呢个大众之中嚟到请求佛啊，去开示呢个波野嘅道理咧？第一。我哋普通嗰啲大眾啊，即係通常嘅人，咁啊佢日下見到佛啊，都係咁樣著衣持觀，咁啊入城就乞食，與普通佢個弟子啊，日日咁樣入城乞食咧，係相同，好似冇乜嘢奇特啊，佢就唔知得佛啊，為呢一次個托缽乞食，佢嘅意思咧完全啊唔懂。唯有衰菩提尊者啊，佢就了解啦。就在佛啊，所谓行来进止、出入往返之间咧，处处都系道，所以其他人就唔知啊。唯有衰菩提尊者可以领悟，咁啊，然后咧先至嚟请佛开示呢一种甚深微妙嘅道理。嗱，第二啊。咁啊，波野咧有好多回嘅，現在《説金剛經》已經屬於波野第九回。咁啊，佛咧就在啊呢個尋常日用之中，所謂穿衣食飯啊，就能夠善付念諸菩薩，善付足諸菩薩。咁啊，將呢個第一義空啊，最高最妙。最甚深的理论呢，就在这个日常出入往返之中啊，就是和盘托出。但是大众当然呢就不能够明白啊此一种的道理。若果不是衰菩提能够解空第一心意此理啊，亦都不能够起身啊来到请问。第三，佛门长老之中本来就不止衰菩提一个人，但是必定啊 要由衰菩提先者而发起的呢，就请佛开示，指个真空妙理，就因为呢其他的长老啊，他解空理之中呢不似得衰菩提先者呢更透彻，所以一定呢是要由衰菩提先者啊去请问。那第四，咁啊论位次呢，菩萨就是高过呢个阿罗汉的位置的。那咁啊在法会当中仲有好多大菩萨摩诃萨，何以佢又唔起立请佛开示啊，一定要单独让衰菩提尊者嚟请问呢？咁啊因为佛说波嘢嘅理论主要是为呢个出世的阿罗汉而讲，但系亦都兼合啊对呢个菩萨说。嗱，咁啊由于菩萨个位置系高过呢个阿罗汉，咁啊如果由菩萨起立，如果请佛开示呢个波野真空嘅妙理啊，咁啊阿罗汉呢个小乘人咧，佢就难免生疑啊。佢话呢一种波野甚深妙理咧，是属于这个菩萨法，与我这个小乘人呢是无关，所以现在呢是让衰菩提尊者来的提请，就可以防止这种的疑惑。因为衰菩提提请完全是为大众起见，所以向下文呢开口就说善男子善女人，所以在此话大众之中呢，这一句说话就含有呢是多种的意义在内。那么他在大众之中呢，就是即从坐起，就是即时啊从他自己所坐这个位置呢来到起身。为什么啊？佛就是他的师长，他自己就是佛的弟子啦。咁啊，佛就系个师傅啊，咁啊，衰菩提就个徒弟咯。咁啊，上辈与个晚辈呢个尊卑系有别啊，所以晚辈请佛开示之时，咁啊，一定要响呢个大众之中啊，佢自己所坐呢个位置咧，先咧要起身，然后就请问啦。嗱，咁啊起身之后，未请问之前，佢就要整理一下呢副袈裟。佢话偏袒地有肩，平时啊听经说法，佢穿呢件袈裟啦，都系披于呢两个肩膀个膊头嘅。现在对佛咧系有所请问啦，从礼法方面嚟讲咧。他这件袈裟这件衣所搭起来的形式一定要偏袒右边，即是将这个右边的膊头啊是袒露出来。那么这种这样的形式呢，我们今天搭衣都是这样的，所挂的呢就在左边，而右边这个膊头呢件衣是搭不到的，只不过件袍和我们的衣服是挡住，因为我们中国的地方呢有寒冷，所以要着衫，咁因此就睇唔到呢个膊头。其实呢，如果天热嘅地方啊，好似如啲小城国家泰国啊，好似越南啊、缅甸嗰啲热带嘅地方咧，佢哋穿呢啲便衣咧，就真真正正将呢个右边个膊头咧系露出嚟嘅，咁啊佢就偏袒右边，佢右膝嘅着地。咁佢企起身，整好件衣服啦，咁佢咧就跪低啊，咁啊右边呢个膝头哥啦，脚地即系接触到呢个地下，佢就唔系双脚跪响树嘅，佢系将呢个右边嘅膝头哥咧跪低，啊，咁啊左边咧嗰只脚咧就略微嘅起身嘅，咁啊佢哋右膝咧系着地。恭合掌就恭敬啦，嗱合掌咧就系将两个手掌咧就合起来，咁 合恭敬呢，这个表示对着一种呢最礼貌最尊敬最以巴不义，咁同时讲话啦。嗱，咁须菩提尊者在大众之中，佢个身体响佢个座位企起身，又将佢身上所搭呢件袈裟整理一下，咁啊亦都咧在请法嘅时候，咁啊合呢个手掌，而且右膝咧着地，呢啲完全都系佢身体呢一方面嘅事情，咁啊属于呢个身业全性恭敬请法。嗱，咁啊恭敬呢方面咧，属于佢嘅意业啊，就系、是、佢个心咧系全性请法。都二百不二，佢开口咧系好恳切，咁而佢请佛开始就表呢个口业虔诚啦，所以身口意三业虔诚清净啊，就系、是、为请佛说法一种地规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若呢个理论呢方面嚟讲咧，合掌恭敬就系合起啊。这个拳实两边的手掌也就表示呢，这个中道一味不落二边之心，若是说偏袒右边呢，就是表示呢，这个拳字离物，若是说右膝着地，就是表示这个实字啊，也就是这个真实的理体，咁啊就表示咧，从呢个外表嚟，会三业清净咧，从呢个理论嚟讲咧，都系表示佛啊，能够从合埋呢个手掌，表示不落于空有二边，证明佛一九二正到中道一味平等法，然后从此嘅中道一味平等法啦。在这个无边的权口善方便智也都利益众生，那就叫做呢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边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二百不二。但稀有就世尊，稀有两个字呢，即是很难得，这解很难以遇得到，那就叫做甚为稀有了。同埋在古德讲咧，就系、是、有四种意思。第一就是、时稀有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金刚般若法门啊，唔系时时有得听。咁啊，佢嘅时间之方面咧，好稀有。第二就系、是、处稀有啊，所谓处所，即系讲经嘅地方，咁啊亦都唔系容易啊。嗱，第三咧就系、是、德稀有。就是讲佢呢个福德啊殊胜。第四就是稀有，就是讲佛呢有慈悲有方便啊种种嘅善巧来到呢度我哋啲众生，即系事实上呢佛呢用慈悲方便善巧度我哋，所以用呢四种意思呢就是表示呢个稀有两个字。嗱，此个稀有世之一个，就属于咧系赞叹佛之词，系赞佛咧甚为稀奇，就甚为少有，咁啊佢就稀有世之。嗱，现在我哋有一个问题啦，咁啊须菩提尊者刚刚开始起身行完礼，咁啊请佛开示。但是佛呢都尚未曾开口答复，究竟佛呢讲啲乜嘢嘅理论呢？佛都仲未开口啊，咁佛既然都仲未曾开口啦，咁我哋须菩提尊者究竟啊系见到啲乜嘢嘅好处，而令到佢啊在佛未曾开口之前，佢就来一句啊赞叹佛话稀有世尊啊？点解咧？嗱，如果话赞佛究竟成等正觉成菩提道为稀有，其实佛呢早已经成佛啦，等于话成佛多时。如果要赞叹佛修行成功得以成菩提道啊， 早已经赞叹啦，就唔需要等到今日呢个波野会上啊，然后先至赞叹。咁就证明咧，呢、这个稀有世师就唔系赞叹佛咧，直等正觉嘅事咯、哦。嗱，咁啊，如果话讲赞叹佛系说法度众生，种种善巧方便嚟到提携化道啊，咁啊佛亦都啊早已经咧转法啦，早已经咧系度众生，从阿含方等而知道波野时，已经啊好多番就开示啦。又何必等到现在今时今日啦，先至赞一句所谓稀有世尊啦？嗱，咁啊，既然唔系赞叹佛成道为稀有，咁啊，亦都唔系话赞叹佛咁啊，度众生系稀有啊。咁啊，原则我哋须菩提尊者啊，咁啊，为呢嘢事个露出呢一句所谓稀有啊，世尊。甚为稀有啊！究竟系点样稀有法呢？我哋就要明白。今日啊，须菩提尊者之所以赞为稀有咧，就系、是、须菩提尊者啊，就系、是、对于佛所谓行来净止，入成黑石，黑咗就翻翻奇门经舍。吃饭吃完饭呢就洗衣钵，然后呢就是打坐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啊，已经将这个无余金刚波野和盘托出了。那么别人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解空第一个须菩提尊者呢，所谓能够豁开顶门正眼啊，他亲见世尊的本来面目，乃能够以身作则啊，就在呢个日用行住坐卧之中啦，已经啊默默显示住心行心之法，唔使摇动啊呢、这个嘴里边嘅舌头嘅舌根啊，说此一部《波野经》啦，已经啦系说完啦。你话呢件事系唔系其实啦，系唔系稀有呢？而且亦都想末世的众生向自己这个去来动静之中，以共穿衣食饭之处，能够直下成多，亲自见此个波野实相本体，方可以住于这个无余之真心啊，降伏难降伏的妄想，来到契合啊实相波野。所以我哋须菩提尊者呢就赞叹一句，就话世尊啦、啊，你甚为稀有啊！即是话咧，我哋想成佛、想开悟、想了生死，唔需要去向外边求，你就在我哋自己寻常嘅行轮进展呢个生活之中咧，就可以体验我哋呢个不生不灭。个中道实相理体，亦都可以显示咧我哋自己呢个波野嘅妙理，就绝对唔系话离开我哋日常生活而去寻求呢个实相波野，就在我哋日常嘅生活之中，我哋就可以领悟啊呢个实相嘅本体，如同佛咧第一份所行嘅一样。咁你话系唔系稀有其实呢？所以须菩提尊者呢，他能够同佛一样啊，亲见本来，所以就赞叹一个世尊，你甚为稀有啊！我话稀有世尊，对如来善观念之菩萨，如来呢就是十种通号的第一号，嗰位如来应供正见之明，足善世世间解无上事，调御丈夫啊！咁啊，十种通学翻喺成法，包括你同我啊，日后有机会成法，以往过往早已成法嘅，都系属于叫做如来，就系十号中嘅第一号。嗱，单一分就系有三身份啊，有三身如来。第一就系应身如来， 应身即是如无边身，所谓随机化道是无感不通，凡有缘的地方佛都能够现身来化道他们，这就叫做应身而来。第二是叫做报身而来，就是由修得有功，断尽烦恼是报得这个清净妙法身，咁你叫做报身而来。第三咧叫做化身而来，就系众生咧自己个本体啦。所以向下经文话，都无所从来，都亦无所去啊，就故名而来，就系我哋个化身本体啦，无来去，本来如是，本来同神咧系一样，咁叫而来。不善故念之菩萨。咁啊，此一句咧就系若呢个初发菩萨心呢方面咧而讲嘅，有关话善护念呢三个字，就有两种嘅意思。第一种咧就叫做遮护啊，就系、是、遮止嗰啲恶咁样解，就系、是、令咧已经生嗰啲恶业快快啲消除啊。嗰啲未曾生嘅恶念咧，令佢从此不生，咁就认为佢叫遮护，即系遮止一切恶，系护持佢呢个心啊，唔好再做一切嘅恶事，咁啊叫做遮护。咁啊，第二咧叫做保护啊，就系话以生呢个善根，咁啊保护令佢唔生，未曾生嘅善根咧，令佢速得成就。咁就名为叫做保护。咁啊，现在话善护念咧，就系话佛对于初发心者，咁啊念佢啊体力以及智力都微弱，所以几十年来佛咧都系深深爱护佢哋啊，所谓念念不舍，欲令我哋嗰啲苦恼嘅众生啊，学佛一样。助呢个黑静来去，乃至寻常呢个生活之中啊，所谓人运随缘而不断呢个来去之上，已经咧系密切住心之法，咁就名为佢哋善护念。嗱，善护足之菩萨，嗱，善护念有两种意思，我哋善护足咧。咁啊，亦都系啊，有两种意思嘅。第一种对于上文所护念嘅初心菩萨啦，咁啊，祝福佢修行要灭恶增善、学佛往心嘅方法，以达到咧成就啊，畅快护念佢呢个心智。第二系对于心慧嘅菩萨。佢有力量能够化度众生啊，所以佛呢就系附托足累于佢啊，令佢扶持佛法，令佢发菩提心啦，去度众生。咁啊，始终啊善护足之菩萨就系属于啊佛啊时时刻刻啦，咁啊善护足。佢底下嗰啲菩萨嘅弟子啊，咁啊教佢哋咧，时时刻要扶持呢个波野妙法，以此波野妙法嚟做众生，咁啊亦都系佛嘅大慈悲啊，恐防我哋啲末世嘅众生苦恼，固然咧系唔肯相信啊呢个波野妙法，咁啊即使佢相信啦，咁啊有边一个人为佢说咧？所以佛咧就慈悲啊，咁啊祝福所有嗰个菩萨弟子，咁啊在呢个末法嘅时期，咁啊在在处处啦，咁啊说此个般若经啊，令众生啊系了解呢个般若嘅正义，从而咧系依呢个般若嗰种嘅正法去修行啊，而得到解脱，所以咧。我哋须菩提尊者就赞叹佛咧系甚为稀有，咁就叫做善护足之菩萨。啊，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咁啊指一句经文就系叙述啦，有呢个受法之机。嗱，咁啊佛虽然啊善于辅助所有诸菩萨啦，咁啊教佢佛在世嘅时候，乃至佛灭后嘅时候啊，要时时弘扬此个般若妙法啦。咁啊，既然佢有修去弘扬佛法啦，咁啊，如果冇对象，咁佢个佛法又点样可以流通咧？所以家下就有啦，有善男子，有善女人。咁啊，呢个善男子、善女人咧，就属于呢个受法之机。佢话世尊啊，佢话善男子、善女人系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嗱，咁啊，始终善男子、善女人咧，就系说明佢有善心嘅。但系主要咧，都系讲男子、女子咧，都系啊平等。嗱，如果单系讲个善男子，我哋有两种嘅道理啊，说佢为佢嘅善男子。嗱，第一，从我哋凡夫为中。而一直呢发呢个大心呢去修行，所以就名为呢个善男子啦。那第二，有类呢已经呢是证到呢个出世的小乘圣果，但佢个寻空制直补果不迟，佢就不小为足啊，做一个治了汉，佢就再猛啦发菩提心啦去度众生。所以佛在呢个方等会上啊，藉着呢个维摩居士摄此个维摩经啊，所谓天色小叹大高如，咁啊默默咧令此一类啊治了汉嘅阿罗汉啦，发呢个大菩萨心咧治离离人。嗱，咁啊在凡夫呢一方面，既然发咗呢个大嘅菩提心啦，咁啊，必须要求呢个大行，先至可以契合呢个大道。若是佢发咗呢个菩提心之后啊，冇呢个妙行，就点可以契合呢个无上嘅妙道咧？所以咧，因此啊，佛就所以呢，他虽然是发心，如果你没有这个广大的妙行般若妙法给他修啊，变成呢是同于呢未发一样。所以呢发了心啦，就要有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理论啦，咁啊令他们呢是修行。嗱，在于呢个小乘人呢一方面嚟讲，佢虽然默默啊，在呢个方等会上已经咧发咗呢个大菩萨嘅心肠，但系由于佢呢个法执未亡，仍然咧有执着相啊，仍然咧系未曾咧与呢个菩提心咧系相应，咁啊，所以佛咧。就是摄持这个般若的妙法啦，咁啊令佢依此呢个般若的妙法咧嚟到修行，所以有此两种人，即系一方面啊凡夫，咁啊一方面咧已经证呢个出世小乘阿罗汉果嘅人，为着呢两种人之故，佢已经发呢个大心啦。所以须菩提尊者呢就要请佛啦，开示指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呢个道理。嗱，咁有其中啊，所谓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咁啊呢个善字呢就系、是、作呢个善根咁样解，能够发呢个无上菩提心啊，所谓发呢个菩萨慈悲心啊。能够自利亦能利他，假如他没有这个大善根，你又叫他怎样发这么大的慈悲心呢？ 所以有如此大善根的人才可以发这么大的善心，因此就叫他们善男子，是善女人。因为凡是人，我们都可以说他有善根。若果认真来说一句，如果他没有善根的人，他绝对不会生于这个人道之中。其实我们能够生得做一个人，应该都是很有善根的了。起码你畜生对于这个五界这方面他都持得挺好，所以今生得以做回一个人。那这样能够做回一个人已经是有善根了，但是未必能够闻有机会是闻此的甚深妙法。所以呢，我们有善根，既然得生人道啊，那亦都有机会呢是闻此多嘢甚深微妙法，然后先至称为呢真正的有善根。那咁如果有善根，如果唔发呢个大心，咁就变成虚有呢个善根啦。所以我哋既然有善根，亦能够闻此呢个金光波野妙法啦，所以我哋就应该咧就要发起一个大嘅菩萨心，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印度话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中国话咧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啊，就是诸佛所证无上菩提，是佛所证的无上妙果。那么怎么称为叫做无上呢？就是在这个十八界之中，没有人高得过成佛的了，以佛呢是为最高，成佛道所证亦是最高，没有人能够高得过呢是成佛。即是等于没有一个人修行呢，他的位置能够高得个成佛的，那么叫做无上。为什么他们正等呢？就是十方诸佛同正，乃至日后我们有这样的善根，有这样的因缘，我们修行成功所证的亦是跟十方诸佛一样，是绝对平等的，所以就名为他们正等。那么若不若在这方面来说，所谓生佛同底无有分别，那就叫做正等。什么叫做正觉呢？就是真正的觉悟，所谓正到佛之后，我们觉得之法都是平等真如，我们觉悟之法都是本体清净，我们觉得所谓法法如是觉悟，就明白他们正觉。所以印度说其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中国话呢叫做无上，是正等，是正觉。咁啊，佛嘅十菩之中呢，第三种叫做正见之号啊。嗱，现在话发阿耨多罗三菩提心呢个发字，咁啊亦有两种嘅读。第一呢，若呢个九修呢方面嚟讲嘅，即是好耐好耐好耐呢，他已经发心呢修行这个菩萨道，那么得到正入佛知之见。那第二种呢，是若这个初心的凡夫，他刚刚呢他又发菩提心，他希望呢将来呢得到成菩提道。咁啊，在呢两种发心之中，现在我哋所讲嘅就系初初发心呢方面嚟讲嘅，就系初初发起啊，欲想成就啊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心，咁就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咁云何嘅因缘？个云何就降伏其心啊？这两句经文呢，就是正式请示正法之行。第一句云何应住， 如果我哋普通嘅經本啊，即係一般咧現在所印嘅《金剛經》，即係通行本咧，佢都係講雲和英字嘅。嗱，咁啊，如果照唐朝啊嗰啲人所寫呢個《金剛經》咧，佢就唔係叫雲和英字喎，係應該讀為咧叫做英符雲和字。呢、這個意思嘅比較咯好啲，就係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我哋呢個殊勝大心初初已經咧係發起啦。咁啊，然之後我哋發咗菩提心之後啊，我哋應該以何一種法啊去修行，先至可以得到善住其心啊，然後與呢個所發嘅菩提心相應咧？所以就問啦，係應雲何住？就係、是、要求佛事出此心，欲係呢個波野實相之理，點樣咧可以與啊呢個菩提心咧嚟到相應？我話應雲何住？